你好，欢迎收听中文播客高级中文的媒体课程，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康妮，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件事情呢，在中国社会上是引起非常广泛的一个讨论啊，让人们都非常的惊讶。哎呀，怎么现在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热点事件呢？ 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丈夫因为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而导致了他妻子和孩子的死亡。 就是说他的妻子呢难产， 对， 那么医院就是要给他做手术，把小孩给拿出来，但是需要老公的签字。可是这个丈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不愿意签，而且还写下了不做手术后果自负这样的文字，最后的后果就是太太和小孩都非常不幸的死亡了啊。那其实这件事情呢，一听就会觉得非常的诧异啊，让人不敢相信，所以大家都会去关注，然后试图去分析为什么这个丈夫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啊。这个丈夫呢叫肖志军，然后他也成为中国的一个热点人物。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是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很多尖锐的矛盾啊，有城乡的差别。因为这个肖志军和他的妻子都是湖南农村到北京打工的，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北京一个非常大的医院，朝阳医院，然后体现了我觉得农村和城市人意识思想的差别，然后呢又体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医患矛盾，就是医院和患者之间的。因为很多人到医院都会顾虑医院会不会来赚我的钱啊， 对， 给我 医院乱收费的现象非常严重， 没错，这样的矛盾。那还有就是法律和伦理常理之间的一个矛盾啊。那通过今天一篇短短的文章呢，都有比较震撼的一个体现吧。那今天的这篇文章有挺多的词语都是能够形容人在危急的时候的这些表现的啊。那康妮，我们先来看一个词语，叫做生命垂危。生命垂危， 垂的意思呢是说接近， 接近。那生命垂危，这个危是危险吗？ 对，就是说接近死亡，到了最危险的关头。 嗯，生命垂危。那其实大家会很怕的情况就是生命垂危，然后你去医院又身无分文，就好像今天这个肖志军一样啊。身无分文的意思其实很容易理解， 对，身上一文钱也没有，就是说非常非常的贫困 啊。身无分文，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就非常的束手无策。 对，束手无策的意思呢是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双手就像被绑住了一样，没有什么办法，什么办法也没有。 嗯，那接下来咱们要看的是哪一个词语呢？ 下面我们要看的是一个词叫僵持。 僵持，哎，僵形容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发展，没有任何的行动， 对 吧？对， 就是僵在那里了。 嗯，僵持，这个持是什么意思呢？ 持是说双方都不避让，就是僵持在那里，形容这样一个局面没有什么进展，然后双方呢也不肯让步。 对，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肖志军和医院一直在僵持，对吧？ 对， 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医生想要抢救动手术，但是呢他就是不肯签字啊，所以在僵持。而且他一直对医生的劝告置之不理，置之不理。不理， 置之不理的意思呢是说把这个事情放在一边不理睬，根本不把它当做一回事儿。 那这也是一个成语是吗？ 对。 好，我们再接下来看的是，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词叫做百般。 百般，在文章里说的是百般劝服啊，因为当时医生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病人百般劝服这个肖志军，说哎呀你一定要签，否则你的太太和孩子会非常的危险、啊嗯、 而且还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劝导他、 嗯、那么这个百般就是说用了非常多的方法， 对，各种各样的方法， 百般劝说，百般劝服、 嗯、 那我们还有什么情况底下可以用百般？ 还有百般刁难、 嗯、 或者百般阻挠， 嗯，好像都是和不太好的有关的、啊、因为就一件事情非常的难做嘛、嗯、所以你要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要百般，对吗？ 对。 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个救死扶伤。救死扶伤， 救死扶伤呢我们都知道是医生的一个天职。 嗯， 救死扶伤的意思呢是说 拯救那些生命垂危的人，去照顾那些受伤的人。 嗯，所以这四个字经常一走进医院你就能看见啊。而且像康妮说的是医生的天职，那天职的意思是、 是他天生的一个职务。 对对对， 义不容辞的、 好像是上天给你的这样一种职责，对吧？对，一个责任啊。好，那我们今天最后要看的是大放悲声。大放悲声， 大放悲声的意思呢，就是说高声的喊出自己心中的悲哀。 嗯，所以从字面上面我们也是挺容易理解的啊。 对， 好，那今天这篇文章呢就是这样，看了以后让人非常的震动啊、 而且有一点难过。 对对对，就是记录了一条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然后逝去的一个过程。 嗯， 而且过程当中就好像文章所描述的啊，你就觉得啊，它是可以被避免的。而且当时甚至很多在医院的病友啊，就像刚刚康妮说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劝肖志军签字。 对，甚至有人说你只要签字我就给你10000块钱。 对，因为大家觉得他是不是怕签是因为负担不起手术的费用。 对， 对吗？结果呢他就是很坚持自己的观点啊。那当然在他的妻子去世和孩子去世以后呢，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家、法律学家，甚至还有很多心理学家都在研究啊，他这个做决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且呢也经常在媒体上面会看到对他的采访。那还有一个就是会看到这个女孩子的妈妈跟他僵持，对吧、然后跟他很激烈的争吵，就是说你把我的女儿害死了啊。 对， 那康妮，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对于肖志军自己的采访啊，他现在有的时候说后悔，有的时候又不后悔，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啊。 对，让我们感觉他精神上好像是有点问题的。 但是当时在医院，就是他不签字嘛，这个医院还派了自己精神科的专家来给他做鉴定， 但是鉴定的结果是他精神毫无异常。 对，所以他做出来的决定是大家必须尊重的啊。所以很多人呢现在就说肖志军是一个极度偏执，就是说很坚持自己想法的人，别人说的话听不进。但是更深一层次还有人就看出像肖志军这样的我们说社会边缘人的这个生活啊是非常辛苦的。 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是非常的凄惨的。 对，因为从农村到了城市来打工啊。 对， 然后呢其实遇到这些生老病死的问题他们是非常害怕的，因为没有一个医疗保险。 对， 然后在城市到大的医院的费用也是非常的高、 他们根本承受不起这么高昂的医疗费用。 对， 所以他们根本不敢去大医院看病。 那肖志军这次呢就很坚持，他说他们去医院是因为他妻子感冒了，是吧？ 对， 然后到小的诊所呢看不好，所以又到北京这个非常大的医院、然后呢医生说哎呀，其实你这个妻子情况很危急，一定要把孩子我们先生出来啊、但是他就很坚持说没有，我妻子不是生孩子，生孩子的时间还没到，他只是感冒打针就好了、 一方面呢是他比较愚昧的一些思想，另一方面呢他是害怕说怕医院打劫他。 对，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说你是不是害怕要负责任、万一签了同意手术的字以后你的妻子在手术台上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别人会让你负责任。那后来呢又爆出来说他们两个也根本没有结婚，对吧？ 对， 而且这个肖志军也是被媒体啊被社会围攻啊。刚开始我觉得是千夫所指，就是说大家都说他不好，然后慢慢慢慢会有人试着去明白他，甚至试着去理解他，觉得其实社会是需要给这样边缘的人物多一点的关注的啊。那当然这个事情每天都有新的发展， 如果大家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呢也可以到中国的一些网站上去查查这些新闻。 对，然后有很多的评论都能够让你更加的了解这件事情，而且了解一下中国现在的社会情况啊。当然我们每一刻都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不可能把一件事情说得非常的透彻非常的明白，但是希望我们的课程呢是你了解中国然后学习中文的一扇窗户。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ChinesePod 下次再见。 再见。